听话的耳朵。小聪聪真不听话，不听爸爸的话，不听妈妈的话，也不听奶奶的话。爸爸叫聪聪别在地上打滚，聪聪说不听不听。妈妈叫聪聪洗洗手再吃苹果，聪聪说不听不听。奶奶叫聪聪早点睡觉，明天早点起来，聪聪说不听不听。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都挺生气，一起说聪聪呀，你这也不听那也不听，你长着耳朵干什么？聪聪说不听不听，就是不听，长着耳朵没有用，我不要耳朵。也真奇怪，聪聪这么一说，他的两只耳朵呼的一下不见了。没有耳朵多难看啊。聪聪在柜子里翻呀翻呀，找出一顶棉帽戴在头上，把帽耳朵翻下来，这样人家就看不出他没有耳朵了。一二三出发，聪聪出去找耳朵了。他走过一棵桃树，猴子爸爸和小猴子正在树上摘桃子吃。猴子爸爸看见聪聪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聪聪你怎么了？大热天还戴棉帽呀。聪聪的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猴子爸爸对小猴子说，小猴小猴，快捡几个又大又红的桃子请聪聪吃。 不听不听， 小猴子跟聪聪一样不听爸爸的话，他拿了桃核往聪聪脸上扔，吓得聪聪抱着脑袋就跑。他跑过一棵大松树，狗熊妈妈和小狗熊正坐在树洞口吃蜂蜜。狗熊妈妈看见了聪聪也哈哈大笑，聪聪你怎么了？天气这么热，快把棉帽扔了吧。聪聪的脸涨得更红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狗熊妈妈对小狗熊说，小熊小熊，你的蜂蜜请聪聪吃一点儿。 不听不听， 小狗熊也跟聪聪一样不听妈妈的话，他拿了根竹竿敲了敲树上一个大蜂窝，一大群蜜蜂飞出来叮聪聪了，吓得聪聪连滚带爬的跑。跑呀跑呀，一不小心扑通掉进了大湖，正好落在小河马的嘴里。小河马心里真高兴，哈哈，什么东西呀，自己落到我的嘴里来，我要把它一口吞下去。河马奶奶看见了，急忙说，小河马小河马，快别吞，它是聪聪呀。小河马要是也跟聪聪一样不听奶奶的话，聪聪就没命了。还好小河马很听话，奶奶这么一说，他就把聪聪吐出来了，还背着聪聪把他送到岸上去。聪聪没有找着耳朵，只好回家去了。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起问他， 聪聪你的耳朵呢？ 聪聪耷拉着脑袋说， 我不听爸爸的话，不听妈妈的话，也不听奶奶的话，耳朵没有用就飞走了，我怎么找也没找着。 爸爸说，你用得着耳朵，耳朵就会长出来的。 我要耳朵，我要耳朵，我要听话，我要听话。 聪聪这么一说，真的又长出耳朵来了。不过耳朵很小很小，像两盘黄豆瓣。后来他听爸爸妈妈奶奶的话了，耳朵又长得跟以前一样大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